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30集。 而你们事先布下埋伏，他再去偷的时候就会暴露。所以你曾经做过的几个梦，确实都是彭一的视角。彭一点算箱子，看到自己放置山胆，发现箱子被偷走，于是追跑。看到凤影、坠龙和神族人吟唱哀歌，也感受到自己被开膛破肚。还有，引那颗棋子偷了凤凰翎之后，偷偷跟他去了和他同伙接头的山洞，听到了这两个人窃窃私语。 没错，神棍默认。 这中间居然有这么多曲折，难怪我们一直以来都很难界定梦中的神棍在其中的立场和他所扮演的角色，还一度觉得他是个叛徒。 不对，江亮忽然想起之前在山地扎营时，晚上出去方便误打误撞看见的山蜃楼，那个和牛首人接头的想必就是那个棋子了。那牛首人拿一生的胳膊套住棋子的脖子，原来只是想把他拉入暗处防人看到，而不是什么绑架。但是 你怎么会跟那个棋子顶了张一模一样的脸呢？你祖上姓彭，彭一是你的元祖，你该长得像彭一啊。 哎，小亮亮，有点耐心，我还没讲完呢。 神棍抬手往下压了压。行，这一节先搁到一边，江炼急于知道后续。 那后来呢？发现那个棋子在山洞密谋之后，你们就把这两个人抓了个现行？ 没。 也对，应该没抓。要是抓了，凤凰翎就会被追回，而不是失落在外了。哎，为什么不抓啊？ 还是那句话呀，做事要有全局的眼光。那人只是个棋子，那对方到底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他不可能知道。而单凭丢失的物件，皇帝方也没办法能够猜得透。斩杀一颗棋子，那是找不回箱子的。但是如果把这颗棋子变成我们的人再反插回去，那这个意义和作用就大不相同了。 啊，很难吧？而且你们能相信他吗？ 有些事儿有一就有二，今日他可以背叛蚩尤，明日可以再背叛你。从某种角度来说，人有一次背叛就永不值得信任。 那当然啦，所以啊，最终反插回去的那个人并不是那颗棋子。 恒一 也只能是他了。这件事儿如此隐秘，知情者一定不多，而且所谓的是为知己者死，恒一行将屈死，得皇帝开了一条生路，不指派他，他估计都会主动请缨。更何况他自己也曾发誓要找回箱子。 彭一是易容了， 想想也太凶险了。卧底这事儿可不是好玩的，而且万一被熟人碰到，露出破绽。神棍白了他一眼，聊了这么久，以前的神棍终于回来些了。老实说，江炼还真不习惯神棍在那儿一脸愁苦、长吁短叹的。 哎，我说小炼炼，你也太看不起神族人了，人家那个啊，科技发展水平我们到现在还赶不上呢。易容啊，如果只是易容，我作为彭氏的后人啊，能长得跟那个奸细棋子一样吗？ 确实，那生物工程基因改造了 差不多吧。哎，你记不记得我跟你曾经提起过，箱子里装的物件有女娲的团土人偶？ 记得。 你还曾猜测说，团土人偶也许是神族人的机器人。 人死后化为飞灰尘土，飞灰尘土又团而为人。人和土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勾连。植物自土内生长勃发，大地厚积着人类至今都难以理解的力量。但也许神族人已经领悟到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呀，那颗棋子的一切认知就都被下载进了团土人偶里，而彭一呢，同样也被团土改造成了那个棋子的模样。因为呢，这两者呀有相同的材质可以对接，所以呢他读取了那颗棋子的认知。 还好解释的不算拗口，江令有八九分的明白。这样彭一去反卧底的时候，就不至于因为不认识这些人的发小、初恋等等而暴露了。 那然后呢？ 然后彭一就转场了，顶着一张陌生的脸在蚩尤一方粉墨登场。奸细都已经被开膛剖肚处理了，凤凰翎居然还会接着丢，显然鬼还没有除尽，再待下去有暴露的危险。彭一就以这个理由向接线人提出了撤回的请求。龙骨还没找着，但其他东西都已经到手，龙骨的优先级也就不那么紧要了。龙骨得配合凤凰翎才能使用，没了凤凰翎，龙骨也是孤掌难鸣。彭一顺利完成了转场，然而后续的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首先是他回到蚩尤方的时候，矿组早已变节，开箱有两道程序，矿家人的血和封箱人的血。封箱人就是他自己，他仔细回想了一下，想窃取他彭一的血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至少被处刑的时候他那血流得到处都是。箱子打开之后，里头的东西四散，而东西去了哪儿，他无从得知。第二是他是功臣，级别虽然不一般，比矿组之流高了不知道多少倍，也能打听到一些颇有价值的消息，但毕竟是前线棋子，高到中流已经是顶天了，不可能知道核心部署。也就是说，这卧底生涯必然旷日持久。彭一踏实待了下来，很快他留意到蚩尤方在同时进行着两大秘密工程，一处在湘西，一处在广西，两处人员没有重叠，也就是说你参加了这一处就别想参加那一处。彭一被派去了广西，在那儿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也正是在那儿他知道了龙骨灰烬被抛洒，残片入了山岩，那山由此被人叫了镇龙山。而在大地理上和镇龙山遥相对峙的那山脉被选中密藏凤凰翎。彭一不动声色地观察凤凰眼的结构，知道如果最后青铜浇了顶，让这凤凰眼成为铁板一块，那从地面之上是绝难进入了的。一个好的卧底应该懂得给无懈可击的工程埋雷。他向工程的负责人建议，为了稳妥，在这凤凰眼的地宫内还要设置一阵，这样万一敌人真的误入，会大意地以为那一根就是全部，得意之下不再查找，这样就可以舍小保大。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不过即便是只有一根凤凰翎也会有七彩运光，为了掩饰需要九灵圣家设置三重关，用死人枯骨镇压，这事儿由彭一负责督办，他做手脚很方便。棺材底本来应该是在青铜盖之上的，在他的安排下，棺材底深了几寸，那一处的青铜交织没有合拢，而是围着棺材底焊死。至此他埋下了第一个雷，这个凤凰眼是有漏洞的。可惜的是湘西那一处的安排于他来说始终是个谜，他一直找不到人打听。凤凰眼之后他收到通知，马上调去又一个秘密的新工程地昆仑。这调动太突然了，跨度也大，彭一临走前只来得及和自己的接头人见了一面，告知对方凤凰翎的藏处。知道了藏处也不好去挖， 一来打草惊蛇，二来反正其他物件也没下落，挖出来也是找地方收藏，还不如就在凤凰眼藏着，需要时再取用不迟。当时的昆仑是黄帝方的属地，去昆仑参与工程是件极其隐秘的事儿。没到达之前，哪怕是参与者本人也不知道具体的目的地，所以彭一的计划是先沿路记下路线，到达之后再想办法对外联系。然而这计划没能行得通，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是在地面上行走的，走的多是山窟暗河，曲曲绕绕，路绝处有山鬼负责剖山通路，然后到达一处地下巨窟，再由这巨窟在地下漂移，经历了也不知几日夜到达终点站。 这地下巨窟就是漂移地窟，而终点站前几天我们刚从这里边出来，就是九曲山长的地下深渊。 说到这儿，有夜卡车过路，拖的大概是重油气，轰隆轰隆，震得路面隐隐作响。神棍就此停住，歇了口气，又喝了几口水。江炼趁机关心了一下他的伤：“ 你那肚子就戳了个小破口，就烂成这样了。”“ 哎，是啊。”“ 什么时候开始烂的？”“ 从打开箱子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他接待罗刃一行人的时候，伤口正在不断的溃烂。”“啊，我之前还和千姿扯说神棍没有什么心机，好骗。看来是看走眼了，这老实人要是装起来，真没有别人什么事儿。身体在溃烂，神棍当时估计也挺煎熬的。那伤口会疼吗？”“ 哎，现在还好，不是那么疼。哎，要是疼得死去活来的，早被你们发现了。哎，我刚才说哪儿了？”“ 说到达终点站了。” 神棍被那夜卡车过路震断的无数思绪，有丝接丝，骨碾骨，陆续结合上。“ 啊，对对对，当时那个山头没有九曲回肠，没有冰雪馆，甚至没有你看到的那个无底洞。无底洞啊，是后来打通的。相当于他们从山底啊逐渐的往上啊，给那座山做了个拆筋换骨的大手术。而且啊，那座山头很特殊，山上头还有黄地方的人镇守。” 江烈没听明白，神棍嫌弃似的看了他一眼，又换了一个更直白的比喻：“ 啊，这么说吧，就等于啊，你把地下工程挖到了敌人的大楼底下，明白吗？”“ 靠，这也太刺激了。山的中上部分是黄帝方的办事处，蚩尤方在地底展开工程，还一路悄悄上拓。这远古时代的地道战真的是玩得溜溜的。哎，不过这山头是什么地方啊？黄帝方居然还特意派人镇守。”“ 你以为那什么地方啊？那是昆仑天梯，是焚香处。之前的大量的箱子都是运进这山腹中烧掉的。龙骨焚香不是在哪儿都能操作的，必须在这儿。彭一找回箱子及其物件之后，也必须回到这儿才能焚毁。”“ 是焚香处，我可以理解。那片石台不小，想在那儿焚烧东西是可行的，但昆仑天梯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哎呀，这个不知道啊，我接收到的信息啊，没告诉我天梯是什么。”“ 好吧，你继续。”“ 啊，刚才说哪了？哦，对对对，啊，但是啊，这儿之所以有人镇守，并不是仅仅因为它是焚香地。还因为啊，剩下的龙骨就藏在这儿。” 从某个角度来说，龙骨藏在这儿是合理的。焚香处好比锅灶，龙骨就好比柴火，柴火离锅灶近才方便取用。 昆仑工程从这座山头底下开始，一箭双雕，一来趁机寻找龙骨，二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皇帝方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他们把最秘密的巢穴设在了这儿。当时皇帝方的主力已经撤回了黄河流域，这儿充其量是一个边远哨房，镇守的人数并不多，很好解决。届时皮上是你的哨房，皮下都是我的人，皇帝方如果派人过来查看，以免秘密泄露，有一个解决一个。不过应该不会有更多的人被派过来，神族人都在往普通人转变，过普通日子了，这个哨房势必会渐渐淹没，成为尘封住的秘密。这些都是到达之后彭一才陆续知道的。这山腹犹如一个巨大的囚笼，所有人都不能与外界联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先一步找到龙骨。好在他是头目，负责监督筹划，多的是机会到处探看。不过龙骨还没找着，先让他发现了一个人，矿祖。矿祖能活到现在，还真不是因为他拼命干活曲意讨好，上头是看他身为工匠确实有一技之长，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能用到，所以先暂时留着他的命，不过也只安排他做最末等的琐碎活。彭一便有意识地把矿祖安排到自己手下，处处加以照顾。这个人当然是不能绝对信任的，但可以利用。有个人跑腿办事儿，两相配合，好过一个人左支右绌，必要的时候拿他当替死鬼或者垫脚石也未尝不可。矿祖不明就里，只当是遇到了贵人，对他感激涕零。不久工程接近山中段，对镇守人员的绞杀逼供也随之开始。彭毅抢先一步和镇守人员中的管事者接上了头，提前转移了龙骨，只不过也只能藏在山腹里。工程还在进行，人来人往，藏哪儿都不保险，得时不时东挪西转。 后来他们就以安置兽骨为名，把龙骨藏在了冰雕之中。 没错，九曲回肠初具规模后，相关的布置就开始了。那个箱子不能流落在外，自然也得在这儿收藏。箱子里啊，只剩了几块没了力气的兽骨。你回忆一下，那个石台的位置，其实正好位于山的中段。底下掏空，把到那儿不挖了。一是啊，因为那石台是焚香处，这意义不一般；二是啊，那里啊，上观山长，下勘地窟。咱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呢，那是视察工程进度的好去处。 彭一这等于是把龙骨冻在了无数人的眼皮子底下，实在是大胆，但也险中制胜。冰身上一旦层层覆结后霜，就没有人能看见里头的骨头了。即便某人穷极无聊，在那儿消铲冰霜，无意中露出一块，也可以说是兽骨而非龙骨。 这九曲山场里布置的当然不仅仅是兽骨，在暂时栖息的漂移地窟里，彭一陆续看到了水晶、息壤、从地下挖出的半斧麒麟尸身以及太岁。直到这个时候，对蚩尤方的图谋他才有了醍醐灌顶般的醒悟，箱子里头的物件组成也愈发意味深长。里头有山胆，山胆能治水晶，但山胆哪儿去了呢？他有了重要的情报想送出去，却递送无门。虽然皇帝方镇守的人员都已经被扫除了，但因为漂移地窟里的秘密已见端倪，各种监视和防守更加严密了。偶尔出山长放风，也只能在谷地的范围之内。彭一唯一能做的就是观察山形山势，绘图作记，积累更多的情报。同时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息。据说上头的人打卦看过，麒麟精的玉成会在很久很久以后，所谓的不与而飞，不面而面，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瓜熟蒂落，成熟的麒麟精会脱落下来，当漂移地窟被水淹没的时候，麒麟精也会浮在水中， 他会避开活人，但亲近尸体，拿死人的尸体做饵，可以钓到他。不过，普通人的尸体是不能当饵的。麒麟精可以被塞进普通人的嘴里，但绝不会主动向着他来。届时，他会沿着死人的嘴进入喉管，进入身体，使得重生成为可能。当然，不能让麒麟精便宜了钓饵，得学习水鬼对待乌鬼时用的办法，拿东西狠狠地绑住钓饵的咽喉，使咽喉细到让麒麟精不能通过，再然后把麒麟精从死人的咽喉和嘴巴里挤出来就可以了。他知道，这里防守将是最严密的，尤其是通往漂移地窟的那一条。过几天会有一批石皇送到，在彻底把他们释放进山城之前，由彭一负责照料。这东西的个头跟蝗虫似的，喜吃活物，但没活物吃时也饿不死，因为他们可以吃石头。他们江眠时是石头，吃的是石头，死了也是石头。他还知道，这个世上有被牛羊吃的草，也有能吸血嚼肉的草，通往无底洞的那最后一段就会种上这种草。不过知道的越多，彭一心头横亘着的不祥意味也就越重。这么多秘密，不该被披露的，除非是披露给死人。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